音樂可以是詩人的日記，亦都可以是時代的記憶，承載有樂。城寨是香港真正沒有大台、沒有斗策、只有群眾的地方。一班來自五湖四海的人，使出十八般武藝，施展渾身解數。大家在看的是城寨，我是劉世良。 哇，天才一踢啊！ 好啦，今日呢个周星星同学会咧就请咗一代无厘头宗师，就系、是、阿小文上嚟，就去火拼呢个周星星。我觉得你嘅成就高过佢嘅， 唔系？ 我觉得周星驰有多多少少都系向你致敬添。 系啊， 系嘛？嗱，香港你话无厘头始祖，当然就系嚟自呢个老夫子， 啱，一定系， 系嘛？叫耐人寻味 咯，耐人寻味系列啦， 一定有啦。嗱，你见到喺周星驰嘅《逃学威龙》里边。即是呢、這个阿吴孟达揸住碌木喺度食烟，食食喺度喷烟嗰个场面，好明显耐人寻味啦。 系， 系嘛？我哋睇过老夫子嘅都知噶啦。 老夫子可以学嗰啲对白咧，通俗对白，我都喺嗰度学噶。 都系喺嗰度。 好多粗口都系有噶，嗰阵时好多粗口噶。 老夫子好多粗口。 系啊，即系早期嗰啲老夫子咧，好多粗口啊，有咩？ 我净系呢个长毛嘅造型都系老夫子学嘅啫。嗰啲老夫子嗰啲飞仔，基本上同阿长毛嘅真人嘅样系一样嘅。 咁啊，今日难得请阿小金小文。 喂，听众有冇留言先？喂，大家 留言咁啊， 捧下场喂。 咁啊，讲一啲啦，专登同阿话热烈欢迎啊，太公报社长阿金小文啊，金小文 月代 啦。你系督引人嚟噶，你系。 O K， 咁啊，有人话喂，饮啖茶食个包系出自你手笔噶，唔系周星星噶，系咪先？ 诶，唔系，嗰阵时我喺漫画书度写，就系坐低饮杯茶食件饼。 哦，周星驰将佢改咗嚟改， 啊， 即 系 二创，所以我咪话你系周星驰嘅师傅咯， 少少啫。咁啊，其实我都觉得好荣幸嘅，真系。 咁星爷应该俾翻 credit 你咯，我觉得。 唔使。 系咯，我觉得呢个 起码都送翻两层天比高啦，系嘛，好过俾俞文峰而家打官司。 OK， 咁跟住咧就继续有一啲嘅留言啦，咁就话有人话你似呢个 BGS 嘅 Andy Gibbs 喎， 死咗咯，大佬，唔系啊嘛，边个留言？ 系啊，真系好多人都嗰阵时都系话， 唔系 Barry Gibb 咩 ？Barry Gibb 靓仔啲啊 ，Andy Gibb 丑样啲嗰个嚟嘅，好似死咗嗰个嚟嘅，好似系。 有两个兄弟啊嘛，死咗。 有个就唔关佢事嘅，我要澄清，嗰个有人话我似燕南天， 系 我 大王 燕南天啫。我唔系 篮球里面其中一个造型叫燕南天，真系大镬，真系 啊！呢个系阿泽田研一啊，我多谢你啊。OK， 咁有人话喂，喂，有冇揾小文攞料出书出游戏咁咁 样？嗱，我话俾你听，而家就掟条桥俾大家问一问我哋嘅听众，我哋咧就觉得金小文嘅即系香港嘅插画界啦、漫画界咧独树一帜。 咁紧要 嗱，马荣成系嚟自呢个池上寮一，大家都知噶啦。跟住就呢、這個早期嘅呢、這個長安考啊， 係永安考定長 安考定長安考 啊， 我唔記得咗啦，就係、是、都係有影響過嘅。但係金小文就絕對香港原創嘅，嗰啲咁核突咁醜樣，岩岩殘殘嘅。因為你周星馳嗰啲配角咪就係咁咯，邊個唔係黑鬼得啊、鹹球啊、蒙眼佬啫？你諗下，喂嗰、那個火雞姐嗰個造型，直接嚟喺。功夫里面嗰、 啊、 个陈海思嗰位哨牙真啊，系真人版， 真啊！ 佢系揸住你嘅漫画，然后去做 casting 啊！ 哇，咁紧要， 系揾到揾、啊、到喺朱龙城寨，你知唔知啊？同阿袁华做，袁华话走去沟佢嗰个啊，嗰、那个哨牙真啊！ 系啊系啊系啊， 唔系真人版，系你漫画嘅真人版嚟噶，嗰、那个系。 好似啊，嗰、那个 佢、 就是、 有一次去拍哇哈哈广告，见到一个大陆嘅 Kitty Fair。周星驰就话：点解咁似金小文嘅哨牙真嘅咧？呢、 啊 這个点啊？咁样就揾咗佢拍呢个功夫咯。 其实你话酱爆啊，或者 嗱呢、這个啊 ，Lens 揾咗出嚟啦。嗱，你睇下呢个真人咯、 啊， 你 话系咪经典嚟噶呢个？ 你话就系咪就系你呢个哨牙真咯、 啊？系啊，真系好似啊，真系好似。 其实你话酱爆啊，呢啲呢啲嘅 喂酱爆个样似唔似咸球啊？你话？ 我覺得是抄， 係啊， 直情係吸落嚟， 係執住鹹球嗰啲相去揾嘅，其實 咁啊，多謝 Lens 啦，咁亦都幫我哋揾埋 揾到執哨牙真嘅漫畫版。呢個公仔喺邊度㗎？呢個九龍公園 係九龍公園嗰個公仔嚟嘅，係 啊。嗱，我哋而家揾咗金小文，你覺得係咪似先？ 即有冇嗰個神韻先？ 似到 真人， 似到十足十啦，真係。因為我開頭我覺得，即係講佢公仔， 因為沙牙真個造型係蘇守龍之，同佢嘅動作係一樣嘅。其實你睇個公仔係蘇守龍之， 佢真係好似喎，即係啲行為啊， 動作、 眼神啊，動作 眼神啦，係啊。嗱，蘇守龍之啊嘛，就係沙牙真咯。我哋細個睇嗰陣時，佢喺個功夫裏邊都係對住啊。袁华都是苏守龙之的嘛，都是在这里。 是啊是啊是啊。 神雕侠侣。 博佢懵的嘛，袁华成日博佢懵的嘛。 是啊，呢、這个。 身体检查嘛。你叔叔。 你都不知道。不过身体检查呢招都成日都出的啦，在这个国产007入面他都有了去。咦阿秘书。 是啊是啊。 个个都是用这一招啦。好啦，咁继续有一些留言啊，咁留言就是说喂几时泰而家出翻份太公报有得谂，几时出复刻版啵？ 喂，不如咁啦，我同你合作出翻太公报啦，话点咁憎大公报？你够唔够张先？我觉得一定爆。 阿细杨，你已经 十蚊一份， 哇，十蚊一份咪仲贵过 报纸报纸版？ 你第一排噶啦、啊， 就新版咸球，就是、你隔篱啲位啦。 我是意南添， 够 够唔够姜先？ 好啊，冇所谓噶， 第一排噶咯， 第一排咪第一排咯，冇所谓啊。 呢啲就系、是、我谂就系即系嗰个年代入边啲人一啲嘅幽默感喺度，即、就、系、是、你谂埋而家呢啲幽默感。头先即系有啲即系听众都睇紧就话喂，真系冇咗幽默感喺度。咁我哋就希望我哋尝试我哋嘅节目都带翻少少， 大家 relax 啦， 就算。反抗都好啦，都要用一種樂觀、輕鬆的心情。如果唔係人生咧，坦白講係好會嗰、那個挫折感好大。你如果冇辦法一笑自知叻高咧，有啲嘢，挫折感會好大。嗱，我而家就想問下聽眾，其實我有建議俾阿小文嘅，就係咧，既然你話《唐伯虎點秋香》裏邊嗰位石榴姐嗰張相唔係你畫嘅，我而家就挑戰你。嗱，我而家就叫阿。小文咧就將石榴姐個樣畫出嚟，然後咩咧擺埋嗰個金句，就係、是、梁家人所講呢啲先係畫嚟噶嘛。咁就係變成我哋周星星同學會嘅 T 恤嗱，頭頭先我哋見到台灣都有啦，係咪嗰個擺明係抄你噶啦？咁點解唔由個原作者去做？ 係咯，點解唔係我哋香港人自己做 翻？點解唔係香港人自己做翻咧？咁樣 啊？ 得唔得先？ 得，冇问题。 嗱，我哋继续做节目，你就继续喺度话。 石榴姐， 咁我一路继续。 嗱，咁啊，我哋有个主持人啊，大 N 都喺度嘅，佢就话咧，而家咧叫做print on demand 系嘛，即系话咧你要嘅就可以印出嚟成为 T 恤嘅。咁所以咧就而家咧，如果大家真系想要呢个金小文 cross over 周星星同学会咧嘅呢个石榴姐。的 T 恤咧， 就快谂下啦， 就谂谂佢啦，真系嗱，同我哋呢、這个阿乔叔呢本书嘅命运都好相似嘅。呢本书咧就，如果咧大家知道咧，就已经知道我哋出咗之后咧，就即系好快已经会卖完噶啦。其实系，如果大家真系冇订购而想要咧，最迟最迟听日我谂就要上嚟买啦。咁咧，但系我相信小文呢个作品咧系会劲过乔叔呢本书。 梗系啦， 咁紧要， 啱啱咧。就有啲網民咧就係咁樣講啦，啊啲啲聽眾們就話出真係逼人買嘅喎，你我冇理由唔買嘅噃，係咪先？咁啊有啲人 嗱，我就係話你見到啦， 啊 Joyce Wong 就話一定買咁啊， 而家連呢、這個。孟维大师啊，喺呢个周星驰嘅电影里边，呢、這个孟维大师就系食神嗰、那个。出了手板啊，咁大个噶半空像、 欸、已经完成了 完成了啦，已 经几快手 咗啦， 嗱系啦，大家见到啦，石榴姐喺度啦， 石榴姐 神韵唔同喎、啊，神韵 好明显呢个先系原创啦，一睇影知啦，系嘛？咁我哋就嗱 keep 住佢先啦，唔好唔见啦，嗱呢个石榴姐我哋就会根据呢、這个。就不是嚟自呢、這個，呢、這個有埋簽名添啊！呢、這個 係呢、這個好緊要，重點喺個簽名度。 係啦，咁然後咧就下邊我哋會印一句用電腦， 呢啲先 係 畫啊！ 電腦字印出嚟啊！呢、這個就係呢啲先係畫啊嘛！咁樣咁咧、就印喺下邊嘅啫。嗱嗱見到啦，呢、這個就係周星馳電影裏邊其實金小文真正創作嘅呢個石榴姐啦。咁啊 ，keep 俾佢先，我哋好快喎，真係 嚇畫慣咗啊嘛，佢呢個老友嚟噶嘛，以前係 又係你老友嚟噶， 咁你揾啲身邊人嚟畫特別容易入噶嘛， 坐開啲先， 我都畫過你啦， 真係坐開啲先， 唉不得了啦，咁呢度咧有個留言都幾好笑喎 ，T 恤逗號要。 系咪句号嚟嘅 T 恤句号要咁啊？回应翻阿 Ray 金咁啊，佢话 T 恤又会要啦。 系啦，嗱，咁我哋就揾阿大 N 帮我哋咧去谂一谂，即系嗰个制作啦。咁咧就我哋会公布咧嗰个情况嘅。咁就点样去？我谂真系要抢购啊！ 有个谂法仲犀利，呢个系网民嘅谂法真系好犀利。出咩 T 恤？出孖烟通啦咁样。 咦？有人讲过系做底裤啊，整啲漫画嚟，系啊， 做底裤？ 底裤啊，就系、 是。咁就要揾六百九。又或者四条七嘅底裤咧，七七七加多一条七， 加多自己条七啊。 嗱呢一句咧，台湾人就听唔明 啦，听唔明噶啦，唔识笑啦，佢哋就 台湾人就大陆人就听唔明呢句啊。 咁就喂有得谂喎，真系 系有得谂噶，真系。 唔系嗱，我见过有一位我一位嘅认识嘅朋友咧，叫做 Rex Cool， 咁系一个插画师嚟嘅，佢就系将周星驰嘅漫画阿 Len 所以揾下嘅 Rex Cool，R E X K O O， 就系咧叫做嗰本书叫《当年相恋意中人》，系将佢心目中经典嘅港产片嘅场面画咗出嚟。佢一张我好中意嘅就系画呢个喺唐伯虎点秋香里边嘅呢个唐家夺命枪啊，唐天豪啊，跟住满面都中咗暗器嗰阵时候就话朱西你搞咩啊咁样，大家记唔记得嗰、那个嗰、那个场面啊？ 我记得，记得，记得，记得。 呢、這个朱咪咪啊，喺度帮阿唐天豪对付呢个书生夺命剑啊嘛，然后就暗中掟呢个暗器出去啊嘛，每一次掟亲都系掟中佢老公， 掟咩红豆啊嘛， 收尾就两面，跟住话朱西你搞咩啊咁样，嗱呢啲就话俾你听啦，文西啊朱西啊呢啲啦，大陆佬台湾佬绝对唔识笑， 一定唔识啦。 金小文佢见到台湾佬见到阿梁家人攞嗰张呢张真系画咧，都唔识笑。因为他没看过太公布，没看过你的作品，所以他们对周星驰的认识呢是绝对是不全面的。所以看看他画出来很有趣，力拔山泥气盖世，那个就是文西，是吧？跟着隔离那个秦沛嘛，你大我那个赌圣嘛，跟着呢就是这个家珍老粒那个就是家有喜事。里面那个周星驰傻了的时候， 隔离那个揸住个都是家有喜事， 跟住 Only You 那个那个不就是西游记里面的唐三藏咯，是吧？都没解的，那个你都没解的，那个就是沙华真来的，功夫里面那个沙华真来的，是啊， 似乎我们都要请阿 我想你都出山了，中间 mark 啦。喂，我觉得你跟他有得挥的，我找阿 Rex 上来跟你冚下可以。 好啊，冇问题。 喂，我觉得佢画嗰啲周星驰都好得意噶。 呢个系香港 嘅呢度。 嗱，呢、這个真系廿周年城市啊！ 佢唔系似，佢系攞个神韵。你留意一下嗰、那个力拔山泥气盖世，佢攞个秃头嗰个神韵啦，跟住加阵老粒咧就系个丝袜头啦，系嘛？跟住 Only You 嗰个唐三藏同埋沙华真都系，即系佢唔系嗱，好多人以为画插画画得似啊嘛。如果似你真人就死啦， 唔需要呢样嘢，呢个佢个气质都出晒嚟啦，全部都 咁啊！即有网民就话咧，呢个系五亿探长雷洛传嘅秦沛，你大我啊！OK， 不过唔紧要啦，即系其实我谂重点就系创作嘅嘢咧，就唔一定系话要，即系我谂创作同埋写实有两个分别喺度嘅，即系金小文嘅漫画好睇咧，唔系因为佢写实。 我哋叫做三创，将周星驰嘅电影角色造型 cross over 金小文嘅漫画风格，然后变成一本作品。 嗯， 唔系净系一个 T 恤咁简单，我觉得变成一本作品。 几好啊！呢、這个真系 得唔得先？ 得。 我就嗱，我哋同阿我同阿李嘉宏去拣一啲角色造型。 嗯， 然后咧，你就用你天马行空嘅方法。去畫佢嘅神韻出嚟， 好啊！ 我哋就加翻一句對白喺度，然後將我哋附錄嗰啲符號學啊、接受美學嘅分析理論就擺曬喺附錄嗰度，哇！咁你就掂緊啦 嚇，附錄嘅 係嘛？嗱，你大學教授又睇係嘛？連最普通嘅呢個睇我哋太公報嘅又睇，我哋上市再分拆再上市， 咩事啊？ 到時就你做 chairman， 我做非執董， 呢個咩字啊？ 嚇，掂字 啊！呢個係一個哇，好快手啊！我哋嘅阿 Len 手快手咁已經幫我哋揾咗第一張，呢、這個同電影入邊畫嗰個係。 佢係蒙眼堅嚟嘅， 其實蒙眼堅嚟嘅，但係唔知點解變咗隻老姐啫。 唔係嗱，我覺得咁樣個美子畫嗰陣時咧，佢亦都咧費為咗費事俾金小文控告侵權咧，佢就將佢嗰棚牙咧就擴闊咗。其實咁，但係佢個圓形啊 prototype 就係蒙眼堅嚟嘅。 系啊，嚟几个啫嘛，黑鬼德、 黑鬼德、 蒙眼坚、瘦华真、肥婆四， 系啊， 系嗰班咯，咪就 系啊，系啊，龙鼠龙啊嗰啲， 咪几廿年都系嗰班咯。所以好明顯就係佢係將蒙眼堅嘅造型改咗啊嘛， 嗯， 所以而家我哋就將石榴姐回復原狀啦，回復翻呢個蒙眼堅， 回復性別啦， 呢個叫做還原靚靚拳， 還原靚靚拳，呢個就係等於啊李嘉仁一樣啦，李健仁一樣啦，其實石榴姐係男人嚟嘅。 石榴姐系男人， 其实石榴姐系男人嚟嘅。喂，话时话真系有得谂， 嗯， 系咪你话嗱？我最中意，我唔知道李嘉仁李嘉宏唔系李嘉仁。究竟周星驰嘅戏里边啊，你都可以谂下，你觉得边几个角色造型你系最印？嗱，你007啦，你讲咗啦， 007一定系啊。 有冇一啲周星驰电影里边嘅配角，你觉得系好出位嘅？ 配角出名，配角出名就是你话大文西啊嗰啲咯， 文西啦，如花啦， 嗰个咩攞你望三千啊，画啲咁嘅嘢都已经 画嗰个武器喎， 系啊，嗰个武器已经有排玩啦，有咩古惑的枪啊嗰啲， 逃学威龙里边啊，佢嘅警司啦，善良的枪啦， 系啊， 跟住古惑的枪就系阿李香琴啊，李香兰个女即系。007里面嗰支枪会射翻自己的手嗰个啦， 古惑的枪， 仲有嗰个风筒啦。 嗯， 其实个风筒，喂，画小强好喎， 系啊， 小强系真系佢嘅电影配角里面系最出名嘅配角嚟嘅， 即系一刀飞埋去。 嗰只就是另外一隻小強， 嗰小強係喺分布喺周星馳電影 同嘅電影裏邊嘅。我哋講緊嘅係《唐伯虎點秋香》、梁榮忠賣身入華府裏邊，周星馳火拼大家鬥慘嗰陣時候，佢就話：小強，講個公書教學，而家白頭人送黑頭人啦，嗰只曱甴啊， 哦， 俾阿石榴姐踩死嗰只啊，係啊。 所以我哋即係我哋都曾經去諗嘅就其實周星馳嘅電影。主角當然是好看啦，咁當然就是周生要自己擔正去看的就好看啦。但其實佢啲配角都好。 嗱，我覺得包括呢個破壞之王裏面的大師兄都好過癮嘅， 短水大師兄啊，係 林國斌啊， 係破壞之王啊， 係啊， 係 即係喺個擂台上面跳舞嘛，唱嗰首《京都烈士》咯，跳到我真係。 同埋嗰個咩古法拳係嘛？ 中國古拳法， 中國古拳法係啦， 係啦。咁啊，段水流大師兄咁樣 外賣仔啦，去做呢、這個行運茶餐廳行運一條龍裏面啦。破壞之王都係外賣仔啦，都係佢常用嗰個角色嚟嘅。 喂，中國古拳法喺台灣又出咗 T 恤嘅喎，就係嗰幾個字嘅啫喎。 喂，仲有我見到 台灣叫做啊嘛， 我見到一件仲得意嘅叫做非正常人類研究所啊。 哦，嗰件都又 係 T 恤嚟。嗰件咪功夫裏面啊？ 哦，係啊，係啊。 啊，火雲邪神俾人困咗喺嗰度咯，佢就負責去救佢出嚟噶嘛。 係啊，係啦， 就係不正常人類研究所啊嘛。 哦， 所以我就話台灣醒目喎，即係最識得將呢啲嘢變成係周邊嘅產品喎。 點解？ 好快啊，仲係 我或者我即係又跳翻一個比較 大陸都有 學術啲嘅， 大陸都有真係。我啱啱俾你睇下，大陸都有。 點解香港做唔到咧？即係去到呢刻嘅時候， 佢唔識得好似頭先阿小文講咧，向後望翻攞翻個創意嘅來源。 係啊，全部都 係。因為你有個根噶嘛，你有個土壤噶嘛。 係啊， 係。其實你問我下一代嘅土壤咩咧，就係周星馳。我哋上一代就係新馬仔， 新馬仔 就係、是、老夫子、內人陳美，就係夏金城、金小文。到佢哋嚟講，其實就係周星馳。係嘛？即係你唔係淨係識得去攞佢做萬能 key 惡搞啊咁樣。其實佢有好多嘢可以變出嚟㗎。其實嗱，諗下你識啦，牛佬古惑仔變由漫畫變電影啦，電影變手機遊戲啦， 係 咪變 RPG game 啦？呢個就係而家嘅時代嚟㗎嘛。係咪？你問我國產007都可以做手機遊戲啦。 哦，可以即系过嗰关嘅时候就系讲个吹头啊嘛， 究竟佢系风筒定系一个酥炮？ 拣一个啱嘅，啱嘅， 又或者佢最终攞到个武器叫攞你命三千， 即系呢个系一个好玩嘅嘢。而家加埋而家个网络嘅时代，即系头先我即系喺。剛才人說我們去廁所去了很久，去了一段時間，剛才跟小文聊了一陣，就是說其實現在年輕人在看什麼呢？ 我 有個印象，就是一個即是我可能我是都是一個老師，我問回同學，我經驗很深刻的就是現在同學呢，其實是看回頭那些東西。兩個很重要的例子，就是學校我們就每年有一個 show， 這樣有一個 talent show， 這樣就有老師唱歌。唱什麼歌是萬人大合唱呢？是唱 Beyond 這樣。 海闊天空。 唔係海闊天空嘅，光輝歲月都得嘅。 光輝歲月咁 一響嘅時候，一響嘅時候，啲同學仔連中一嘅同學仔咧都會，咦喂嚟啦， 點啊？ 跟住一齊就萬人大合唱啦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印象就係點解而家嘅年輕人會睇翻以前嘅嘢係咪而家唔得咧？咁我唔敢講啦。咁可能不過以前有吸引力啦。第二個咧就係即係譬如有時代課咁樣，咁代課咁大家都攰啦，幾同學都攰咁樣，阿Sir播啲嘢睇下咁。咁啊，中一同學可唔可以播誒哆啦 A 夢？ 嗱，阿Sir嗰個年代叫叮當嘅噃。 作為一個漫畫家，我問下金少文，你點樣去睇呢一種漫畫可以超越兩代人甚至乎三代人嘅漫畫呢個現象？點解會做得到咧？佢哋 有冇一啲細路仔叫你畫翻呢個夢眼鏡俾佢睇啊？ 冇喎，咁又冇，咁又冇。因為夢眼鏡係我哋好耐年代，佢哋邊會知嘅啫。依家多數係話咧，畫個林鄭俾我啦，畫個胡鬚俾我啦，都係咁樣嘅啫嘛，都係。係因為而家時候係你頭先咁講，啲人點解會睇翻就係以前佢中意睇翻，係原因係而家冇嘢俾佢睇啊嘛，係嘛？而家即係你話啲歌啊，我頭先講啦，啲歌戲就全部一樣樣嘅，根本都引唔到佢哋嗰個興趣啊！佢哋咪追尋翻以前咯。 我覺得冇 character。 系啦， 漫画嘅冇 character， 我唔知仲有咩新晋漫画家。其实坦白讲，即系我睇最后一个系《火凤燎原》啦， 嗯， 陈某啦， 系啊系啊， 最后一个 好嘢，《火凤燎原》 系啊，即系真系可以睇到嘅。 嗯， 但你问我再跟住落去，其实佢都创作咗好多年噶咯， 十几年噶啦， 陈某 十几年噶啦， 系嘛？咁但你跟住再数落去，仲有冇人咧？呢个先系问题喎。 系咯，就好似 周星驰去咗大陆之后，边个咧？郑中基唔系啊嘛？杜汶泽唔系嗰条路数嚟噶。是沒有了咯，已經是，是吧？我就說黃沾過了身，盧國沾中了風，鄭國光退了休，那怎麼辦？喂，剩下那些全部都是陰陰柔柔的填詞人，講情情塔塔的了，沒有了那些非情歌的，整個香港。 是的，真的。 你看盧國沾那些很多不是情歌來的，黃沾那些滄海一聲笑哪是情歌來的？ 不是。 絕對不是情歌， 已經 K 歌 ，K 歌嘅 K 歌定係情歌 ？K 歌定情歌嘛？ 唔通唱《天蠶變》咩？喺卡拉 OK。 但係我想話俾你聽，《天蠶變》喺好多卡拉 OK 入邊，經常都會俾人點播咧。 真係 係真㗎， 係中老啫，嗰啲一事無成，五廿幾歲仲未供到樓嗰啲， 獨自在山坡 唱《天蠶變》咯。 死貨得翻一分鐘， 獨自在山坡啊，大佬樓都冇一層。 死貨啊！嗱，得翻最後一分鐘時間啦，細嚟啦，把握機會啊！ 看看仲有冇听众 嗱，佢就话 俾啲 idea 我哋好喎，真系 idea 咁啊，就话金元凯大神门嘅武林第三期几时有啊？咁 烂咗未啊？ 呢个唔系烂尾，呢个问题就系因为都系我讲今日访问亦都要有讲过啦，因为咧第三 烧咗 啊，吓 即系个迷你仓火烛嗰阵时烧咗， 因为嗰件事，因为嗰阵时第三期咧，其实就已经写好晒，系要去落对白。起字，因為我最注重係落對白同起字呢樣嘢噶嘛。咁你話突然間燒咗個倉咧，就個腦咧係諗唔到嘢嘅，完全。即係你唔知點樣起字啊，即係唔可以隨隨便便咁起噶嘛。就係咁啊，跟住咧就停咗，停咗，停咗，停咗，希望可以復原啦。但係嗰陣時咧，幾個月個人都係未復原到啊，因為好多後遺症出咗嚟啊，個人即係睇醫生咧係憂慮啊， 焦慮症。 焦慮症。 佢話係憂慮。 哦都擔心， 即係我哋點解會發現嗰個現象咧？就是、因為開始唔食，定唔到嘢，瞓唔到， 或者瘦到咁啊， 同埋甩頭髮， 乜都好 得 嚟 而家生翻出嚟啦，而家，因為你脫髮跌到咧，即係直情你啲崩嚟咧，你係有窿睇到曬啊！ 即係窿眼尖咁，得翻一執， 仲肉酸過佢啊！真係，即係出咗呢個狀況，跟住先去睇醫生。醫生話你有啲焦慮、憂慮，唔緊要㗎。你 幾時找數先？唔好講咁多啦。 嗱，找數就因為佢要寫過啊，要從第三期重新寫過咧，嚇，先至可以追。因為太過時事性啊，我啲漫畫，所以。麻煩大家等等。 嗱，我就諗住好簡單嘅啫。我哋周星星同學會咧，一定會出一本叫做《聖夜 Ology》嘅書。 係， 係啦，就叫周星星同學會。 不過 咁啊，指定插頭，繪本家、繪本師就一定揾你噶啦。 冇問題。 係啦，嗱，咁你就要諗定啦。我哋三個人咧，大家聽眾，你哋，我哋頭先都講過啦，你哋想見到周星馳邊一個造型？唔係淨係佢啊，包括佢個電影裏邊，《如花》也好，《唐天豪》也好，或者呢個《朱西》也好，乜都好。文西也好， 文西， 文西一定有啦，我覺得。 好笑嘅真係， 文西個電筒真係經典啦，我覺得。 好笑 嚇，都唔知係邊度諗出嚟。 我唔知啊，呢啲可能佢哋集體創作啊，嗰啲唔出奇噶都。 嚇， 即係傾偈啫嘛，好似我哋傾偈傾到啲笑料出嚟，但係用咗啊佢哋。 咁所以咧，就我覺得嗱，預定你嗰本第三期唔好搞啦，搞唔掂啦。 一於嚟講 咁大 嚇、啊。喂，呢、這個我覺得叫做一個新嘅創意嚟 嘅，不過都係嘅。我諗即係而家睇嘅， 我覺得周星馳嘅電影嘅嗰個周邊嗰個開發係完全未足夠，我覺得根本。佢亦都冇心機再將佢舊嘅電影咧去諗啦，因為佢嘅目標喺大陸咧，一套《西遊記》都成幾億票房啦， 係啊，好犀利啊，《西遊記》係 嘛，即係變咗就秒秒鐘幾百萬上落嗰只啦， 嗯， 咁佢都唔冇所謂， 係啊， 但我覺得周星馳嘅電影係留意喺網絡上邊佢嘅對白係成為萬能 key 金句，廣為傳播，嗱呢個係令到周星馳喺八九十年代嘅電影再生，其實你應該做多啲呢啲咁樣嘅叫做萬能 key 嘅圖咧，係同嗰啲太公報裏邊嗰啲公仔有關嗰啲。嗱、你記唔記得大陸都有噶嗰啲懶人包嗰啲公仔啊，姚明啊、啊成龍啊嗰啲咯。 係哦，嗰啲啊， 係啊，嗰啲係俾人用嘅，攞嚟喺嗰個社交媒體嗰度用嘅一啲嘅 emoji 嚟嘅，其實。 其實 點解曬話真唔可以做 emoji 啫？ 係。 即係嗰啲嗰啲表情啊， 有 表情包啊， 即係微信啊，成日見到有啲咁嘅。 咁點解香港冇自己嘅表情包咧？喂，你嗰啲絕對係經典啦、啊，黑鬼德啊、蒙眼堅啊、薩華真肥婆四啊咁， 嗯， 係嘛？嗱，你做咗之後， 可 唔可以話翻碧潭啊？ 我哋碧潭啊， 碧潭啊，大牙道啊，大 牙道啊嗰啲咯，係啊， 我最中意就係攞。 喂，你如果嗰啲 emoji 嘅話，我率先幫你推廣， 嗯、 就喺我哋城寨開始推廣。大家用嗰啲咩咯？ 而家出版其實都唔使太、即係唔使太個緊張嘅。我諗真係有 fans， 真係而家興眾籌集資，絕對冇問題。 我都話啦，連夢遺大師都可以出到手版，你就知道個時代，周星馳嘅時代未過去啦，係嘛？如果唔係點會將夢遺大師變成一個咁半身像、啊？喂，下個月下個禮拜動漫節發售啦，即係書展之後啊！正式就喺動漫節發售啊！一個就係烏蠅嘅造型，嗱、那、嗰個其實喺互聯網裏邊啲人成日做表情包噶嘛，即係阿烏蠅啊嗰句唔知叫乜鬼嘢，你大你食屎啦係啦，你食屎啦嗰句啊， 係啊 係 啊， 跟住就係方丈好小氣啊嘛，夢遺大師就係、是、記唔記得喺呢、這個食神裏邊啊？ 有 喺個廚房少林寺嘅廚房裏邊，跟住佢話方丈好小氣，咁佢就飄過啊嘛，其實係 啊。 咁呢啲就係、是、好多我哋喺包括頭先我哋睇阿 Rex 畫嘅插圖都係噶，嗰、那個經典嘅場面其實唔單止存在喺電影裏面，佢可以變成漫畫、變成插圖、變成手板、變成遊戲，係嘛？我就話日本人玩高達玩咗幾多年啦，諗下你細個砌過高達模型啦， 有 一路到而家佢仲係出緊高達嘅周邊產品嘅喎，你話佢過時咩？其實是三十幾年前的東西來的， 有市場的，還 我都說了，我們中學年代超時空要塞 Mark Cross 現在不是又還繼續出現遊戲機手板，是吧、你說它多久呢？ Star War 第一套1970幾年，我們 1977年 我中一的時候在麗宮戲院看的 Star War 第一集，到現在甄子丹那套什麼 The Rough 什麼鬼 都是 Star War 啦， 都是 Star War 啦。總之，我諗1977年到而家，大家都知道幾多年啦，40年啦。所以我就話周星馳嗰個嘅長存嘅程度，我估係會類似Gundam啊、Star War 咁樣，因為揾唔到替代品。 冇啊，揾唔到。 一個文化嘅標記嚟嘅， 後無來者啊，係覺得。 咁啊，我梗係希望啊，金小文考慮我哋建議啦嚇。 唔使考慮啦，去啦， 去啦， 去啦， 去啦。今日咁啊，呢個真係。回歸20周年最重要的節目啦， 係啦，當然啦，就係大家記住啦，千祈唔好奔走行咁簡單啦。奔走行完嘅話咧，最緊要話俾我哋聽，其實你想要邊一個周星馳電影裏邊嘅人物造型，唔係淨係周星馳啊。 咁啊，喺我哋 包括埋所有大大小小啊，小強啊， 小強。 配角啊，喂，小强真系 好紧要啊！小强， 因为嗰套电影，我哋以后唔叫佢做曱甴啊，你知唔知啊？ 最佳嘅配角， 仲要系唔系净系香港啊，系台湾、大陆都以后叫佢哋做小强，全部叫做小强。咁你谂下，有何边个有咁大影响力咧？系咪先？除咗你嗰啲丑女之外， 靓噶，其实嗰啲丑女。 所以我就话嗰个周星驰、金小文对周星驰嘅影响咧，你喺细节里边揾得到。我就話功夫裏面你唔好淨係留意嗰個陳海思，即係個薩華真嗰個演員嗰個樣 子， 包括埋佢嘅動作、佢個動靜啊嗰啲咁嘅嘢咧， 都係喺啊 金小文嘅漫畫裏面 将佢变成真人嚟 嘅。咁今日我哋请咗一个周星驰嘅灵魂出咗嚟呢度同我哋倾偈啊！咁希望大家就喺我哋 Facebook 度留言，咁啊拣选你最喜爱嘅人物。 因为喺 live 里面留言咧，就完咗之后咧，嗰啲留言就会消失嘅。咁所以咧，你哋一定要咧系咩咧？喺个 live 之后。將佢變咗 archive 之後咧，再留言又得，或者咩咧喺個 Facebook 嘅 post 下邊留言 ，Facebook 會好啲嘅。咁我俾多啲嘅自己城寨之友可以去睇。 咁我哋就會將呢個蒙眼堅嗰張圖咧就 post 上去呢個 Facebook 嗰度，大家就喺個蒙眼堅嗰張圖下邊 留言就得啦， 就留言得啦，係啦。 Okay? 好啦，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多谢你， 小文， 多谢晒金小文， 得闲上嚟啊， 多谢晒， 唔好画我啊，画都画佢好啦，真系 燕南天 系啦， 点解 画呢个燕南天好啦， 我系燕南天， 好啦，今集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城寨系香港真正冇大台、冇斗策、只有群众嘅地方，一班嚟自五湖四海嘅人。使出十八般武藝施展渾身解數，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劉世良。 哇！天才一踢啊！